就算太远，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。哦哦，玩得再疯再野，你的迷眼我就收敛。 马路再宽再远，只要你牵就很安全。 我会又乖又黏，温柔体贴绝不敷衍，我只对你有感觉。 FM 986再度